小小的女孩就是我，心儿跳脸红，眼神里情浓，世上就只有你和我手牵手。 闭上眼睛，心里想起的事。

就好像两江临也是同日生，要我俩一条心。